王一奇想到这里，歪头看了英明一眼。 我说，你真准备就这么一直接三级片或者三流角色混下去了？ 当初听说英明接了三级片，实话说他吓了一跳，总觉得不至于如此吧，又不是日子过不下去了，怎么说都是少年成名的影帝，英明多少底子他还是有点了解的。但是英明当时的决定挺坚决的， 演员只要没有戏演，无论有没有天分的，戏感都会被时间冲得一点不剩。既然现在有导演找，怎么说都好过在家里闲待着。 只是大概连英明自己都没有想到，当初的一个决定会让自己如今的立场这么尴尬。他狠狠地打了几拳才收手，因为王一奇的话长出了一口气。 也不是我能决定的，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三级片说起来不好听，但其实很多人对这个是有误解的。所谓的三级片并不等于黄片，黄片确实属于三级片的一类，但是其他的一些动作镜头比较暴力，主题比较边缘化的，其实都属于三级片。他也曾经遇到过很有想法的三级片导演，因为拍摄的尺度比较大，所以反而更能表现出真正的想法。所谓暴露，其实也是一种冲击，只不过了解到这个层面的人不太多。王一奇看着英明的侧脸皱了皱眉， 你不能老是指望三级片的圈子里遇到一个好导演啊，这几率也太低了。 毕竟现在的大环境，三级片是上不了影院的，英明不能一直靠着这种东西来练所谓的演技。 最近手上也接了几个本子在看，如果有比较合适的，我也会考虑。 英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你说话。 这句话大概是今天王一奇说的最正经的一句。他看着英明， 大家都是兄弟，该帮忙的地方我不会推辞的。 不太适应他这么认真，英明忍不住笑了。 赶紧的，你别吓着我。 操，你就是这副德行，什么话说出来都听不出来真假。也没人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看英明这态度，也知道自己这话说了等于白说。王一奇不爽地转过身去看电视，换了好几个台也没有什么想看的东西，把遥控器往旁边一甩，自己躺在沙发上准备睡觉。王一奇没什么工作的时候，经常跑到英明这里来躲清闲。他觉得英明这地方虽然没有什么可稀罕的，但就是睡觉特别舒服。明明就是个仓库，能见度也不高，可是冬天不怎么冷，夏天也不怎么热，睡在沙发上感觉刚好。英明看王一奇已经彻底忘了一大早跑来找他麻烦是因为什么，忍不住笑着摇了下头。其实做人能像他这种心宽到没心没肺的，也是种幸福。这圈子能遇到几个真正可以交心的朋友不容易，他和王一奇其实是误打误撞，不过也算是有缘分了。又对着沙包打了一阵，刚洗完澡的身上就出了一层汗。英明用毛巾很简单地擦了一下，扶住沙包。王一奇的话他不是没有听见，只是这个圈子能比外面人看到的复杂，很多时候事情都不是个人能够左右的，规则就是规则，你不按照规则去玩，就肯定要被这个游戏淘汰掉。不过无论如何，有心终究是份安慰。英明收拾心情，重新端好架势，再打出去的拳依然又快又狠。他还在这个圈子里，就是因为他心还没有死。哪怕是现在的情况不算太理想，他也没那么容易放弃。十一小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自己长大以后会开公司，多数人都觉得他理所当然的应该去考军校，毕竟家里有着这样的人脉和关系，放着不用显得太傻了。但是十一偏偏是最早就打定了主意，绝对不会去做个军人。倒不是对这样的身份有什么不满，只是单纯不想继续活在他父亲这样的光环之下。他想过从事一些特殊的职业，或者做老师、做运动员，就是没想过会做个商人。他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 也不适合跟相关人打交道。结果生活就是这么奇怪，他现在不仅在做，而且做得很好。但凡和他有些接触的，对他的印象都是做事大气，决策果断，该舍的舍，该夺的夺，毫不犹豫，标准的军门做派，干脆利落。所以虽然这个行业他入得不算早，起来的速度却很快。毕竟无论说关系还是论手段，他都要比一般的公司有绝对的优势，只要稍微肯花点功夫，结果是事半功倍的。很多人都很羡慕石毅这样的条件，他自己却不以为然。选择自己创立公司，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打开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不能说完全抛开心理上的包袱，最起码他能够在各中有所取舍，真正的做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点什么。他并不热衷于赚钱，只是享受成功时的那份成就感。不过所有的成功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对于石毅来说，这些成就感的附属品就是平时他需要分出一些时间用来应酬一些他根本懒得去搭理的人。吃顿饭如果是谈判或者说正事的还好，纯粹是联络感情这种，都会让他自心底衍生出一股厌烦。大部分的时候，这些都是欧阳搞定，偶尔有欧阳实在应付不了的，就得他自己出面了。比如跟所谓的政界打交道，欧阳就不够看了。 这次点名要你作陪，你就勉强应付一下吧。 欧阳看着石毅满脸的不爽，笑了一下。从石大公子知道晚上要招待的是什么人，脸色就耷拉着。眼看时间都差不多了，还没有答应的意思。 吃饭就吃饭，还得看演出。你给定的是什么？ 今天晚上压根儿就没什么能看的，就一个四人剧场搞了个演唱会，那个乐队不是太出名。我想，反正这几个也就是凑个热闹，不会管到底看的是什么，就定了那个场地。 乐队？不是金属乐那种吧？ 那种吵吵嚷嚷的音乐，光听 CD 他都头疼。 那种你想听还轻易订不到呢，就是个自组乐队。 欧阳把票放在石毅的桌面上。 你准备一下就过去吧，反正都要去。 这帮人都是跟石毅的父亲有些渊源的。公司刚起步的时候，接的多数都是政府的招标，好几个单子都是这些人照顾了一下，说起来也算是公司的大客户，怎么都不好得罪的。欧阳虽然也是公司的董事，但是说到底，人家冲着的是石毅的面子，不是他的。石毅扫了一眼桌上的票，风格是典型的非主流，就只有类似油漆泼洒的效果，抹了点颜色在上头，然后写了时间和地点。乐队的名字挺奇怪的，叫六个句号。 操，还六个句号，有没有五个逗号？ 反正票我给你了，你自己注意点时间。我晚上约了刘董吃饭，带走了。 简单的打了招呼，欧阳就不陪着在这里纠结了。他和石毅认识是在大学里，当时两个人一个宿舍，但是不同专业。住的久了，当然也就做了朋友。石毅这个人对朋友仗义，为人也爽快。毕业之后问欧阳要不要一起合作搞公司。考虑了一下，欧阳就答应了。以石毅这样的关系，想做什么都不难的。